空画上一道彩虹，有绿绿的树和暖暖的风，给我一杯酒，我轻轻地说，只要忘记曾经，你就能自由。是谁将我的梦敲破？太阳下的河水它不停留，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，它在远方等我。那里有天真的孩子，还有姑娘的酒窝，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，叫我慢慢的走，海浪它总是一波波，不要停歇不回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